海关侦破涉嫌利用渔船同快艇走私嘅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共大约5000万元。海关人员寻日喺机场对开海面采取行动，检获嘅货物包括电子产品、高价食材同化妆品，并且扣查一艘怀疑涉案嘅渔船。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外墙同门牌涉嫌被人泼洒物质同进行破坏。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今年3月22日驾驶深色嘅汽车喺总领馆外落车，对住总领馆嘅门牌吐口水同埋泼洒不明白色物质，又用锤试图破坏门牌。警方相信男子大约70多岁，指佢同时涉嫌蓄意揸车阻挡从总领馆开出嚟嘅车辆，以及向车吐口水。另外一名大約30至40歲的男子上個月4日下午在總領館的門牌上惡意塗鴉，然後快速逃離現場。央視報導指事件涉及種族主義分子，當地警方呼籲民眾提供相關消息。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中國東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咧，去北角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北角渣华道近城市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铜锣湾消防局。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另外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翻过去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粉岭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谈规划论选举。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陆宇光。 早晨，各位听众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呢个国际新闻节目。嗱，谭永辉啊，讲开国际新闻咧，呢个礼拜嘅国际传媒嘅焦点，一定都系喺呢个以巴冲突上面啦。 冇错啊，连日嚟咧都有冲突啦。一方面咧就系空袭啦，一方面咧就主要系一啲火箭炮啦，而且咧系好多时候咧都系喺一啲深夜咧。本来应该是休息的时间，咁就起呢啲嘅冲突啦，唔单止啊，咁啊仲有一啲地面嘅一啲嘅部署咧，而家都见得到，可能咧即系都大家都担心咧，仲会有一个升级嘅可能啦。 今次咧就系2014年以嚟啊，近七年以嚟咧，以巴最严重嘅一次冲突啦。咁而家咧嗰个冲突咧，除咗系即系呢啲火箭啊同埋空袭嘅互相来往之外咧，亦都系咧蔓延去到以色列多个地区啊，包括有一啲嘅犹太人同埋阿拉伯人嘅互相殴斗啦。約旦河西岸咧，亦都有啲巴勒斯坦人同埋以色列軍隊咧爆发冲突。咁嘅情况咧，令人非常之担忧。我哋听听一啲新闻声带片段先。 新一轮的以巴冲突由耶路撒冷旧城区冲突揭开序幕，巴勒斯坦人投掷杂物，以色列警察就进入阿克萨清真寺施放催泪气体，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以色列就发动空袭，加沙市有建筑物倒塌。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付上沉重代价。 哈马斯和阿加伊斯兰米承诺，我要告诉你们，也承诺，代价沉重到极点，对他们的统治。 美国总统拜登说，以色列有权作出防卫。 Israel has a right to defend itself when you have thousands of rockets flying into your territory, but.My hope is that we'll see this coming to conclusion sooner than later. 刚才的声音片段都听到很多触目惊心的声音，是一些火箭炮，一些空袭爆炸的一些声音。看到那个情况很令人担忧，大家担心那个情况会不会真的再发展到一些真的全面战争的情况呢？ 每天都在这里有机会在升级，还有那个伤亡的方面，在加沙地区那里就据报最少有126人是死亡的。以色列那边就说最少有8人死亡。今早上陆宇光我们就好难得啊，请到啊资深传媒人张翠容咧，就同我哋一齐咧去近嘅一啲远嘅原因啊，即系睇翻呢一次嘅以巴冲突。早晨啊，翠容。 早晨。 早晨啊，张翠容吓。咁啊，你就系一位资深嘅记者啦，咁都曾经多次去到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地区去到采访啦吓。不如都请教下你啦。嗱，今次以巴冲突嘅导火线咧，可以话系由上个星期五开始，咁就系头先声带都听到啦。在耶路撒冷的舊城區是開始爆發這個衝突的，那見到呢就是很多的巴勒斯坦人是掟嘢啦，那同埋以色列的警察發生衝突啦，以色列的警察呢是多次使用不同的武器，包括是這個閃光彈啦，橡胶子弹啦，催泪弹啦，水炮车啦，甚至咧试过走入到去咧呢个阿克萨清真寺嗰度咧，放过催泪弹同埋呢个嘅闪光弹嘅，咁引起巴勒斯坦人好愤怒。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个冲突啊，围绕住耶路撒冷旧城区嘅冲突系点样嚟，同埋阿克萨清真寺对于巴勒斯坦人嚟讲又有几重要咧？ 系。我就發覺咧，一個傳媒嘅報導咧，都係有啲問題嘅，因為咧就即係佢哋會好即係著重，即係我睇翻啦，就會覺得啊，呢個係以色列嘅智慧，即係回應翻呢個拜登講啦，即係美國咁多個總統一直都係會強調啊，以色列有權自衛，而傳媒咧係亦都會跟住係咁樣講嘅，但係我會覺得咧，以色列有權自衛，但係巴勒斯坦人都有權自衛。其實邊個係首先係邊個係邊個行動係屬於報復性，邊個行動係屬於挑釁性咁樣啦？就即係變咗過去咧，就係講得唔係好清楚啦。嚇，咁我覺得咧就係話而且咧今次嘅衝突咧唔係喺舊城區首先發生嘅，就係講緊係成個東耶路撒冷啊，咁東耶路撒冷有一個地區咧叫做謝赫賈拉嚇嗰個地區，咁咧嗰個咧原係同呢個西點啊同 比較同即係嗰個西岸咧係接壤啦。以前咧即係話喺呢個以色列立國之前咧嚇、啊、都係屬於西岸嘅地區，都聚居咗好多巴勒斯坦人。咁、就打仗啦，中東大戰啦，咁啲巴勒斯坦人被即係逃亡啦，跟住咧後屘就亦都有聯合國啲安排翻佢哋翻翻去東耶路撒冷嘅，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東耶路撒冷咧對於巴勒斯坦人咧就係佢哋嘅原居地，係佢哋原居地。咁但係咧即係以色列咧，即係我都喺好早之前咧，即係喺十。即係應該係2002年開始啦，就去嗰度採訪。喺嗰陣時候咧，即係咁早嘅時候，即係差唔多十幾年前啦，就已經咧係目擊過咧，係以色列點樣即係點樣喺東耶路撒冷咧就開始奪地啊嚇，即係係驅趕呢啲巴勒斯坦家庭走嘅。咁就係咧係為咗起呢個猶太嘅殖民區啊。咁我哋知道啦，即係以色列立國之後咧都鼓勵即係。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去了、而回去那些猶太人呢，尤其是住在殖民區那些啦，是比較是保守的，真是那些復國主義者這樣、他們會覺得呢、現在以色列的領土呢不是他們是想要的，即係核心地帶嚟嘅，即係覺得啊，呢個聖地咧係唔係淨係而家以色列攞到嘅地方啦？係深入到咧而家係巴勒斯坦自治嘅地方，譬如希伯倫啊，咁啊東耶路撒冷更加係啦嚇，係覺得係佢哋嘅地方嚟咯。咁所以變咗咧，今次嘅衝突咧，就係、主要咧就係因為喺四月。已經係喺上個月啦嚇，四月嗰陣時候咧就驅趕，即係頭先我講嗰個謝克加拉嗰個區嗰啲居民，嗰啲巴勒斯坦居民走嘅。咁而點解咧就又要早於咧？就係話喺一其實喺譬如話。早於喺1972年已經有啲猶太組織覺得呢個地區係佢哋嘅，已經係即係點樣啊？上到法院嘅，咁到上個月咧，就法院咧就裁定啲巴勒斯坦人係冇權住喺嗰度嘅，係屬於呢啲猶太殖民者嘅。咁最荒謬嘅就係咧，你趕佢哋走不得已，仲要佢哋賠償，即係向啲猶太人賠償，即係話咧猶太人攞咗佢哋嘅土地，仲要咧巴人家庭咧係向呢啲猶太人賠償，咁所以就激發咗咧係啲巴人示威啦嚇，咁又碰著呢個齋戒月，咁佢哋就去嗰個阿哈薩清真寺嗰度祈禱，咁而以色列咧又覺得佢哋違反限聚令啊，咁咧又驅趕，咁啊加埋咧就。爆發啲一場嘅、 整個星期咧，即係咁多個衝突裏邊咧，我啱啱今朝早望到啊，咁啊有一個嘅即係華語嘅媒體咧，刊登咗你寫嘅一篇嘅文章咧，就啱啱你個文章一開始寫咧就係講，即係媒體可能好多都會將今波嘅衝突咧就歸因於咧，即係上個禮拜嗰啲驅趕清真寺或者係巴勒斯坦人咧掟嘢等等啦。咁但係你寫嘅呢度咧就係話，其實喺上個月底咧。巴勒斯坦人喺呢個東耶路撒冷地區嗰個社區嗰度俾人哋驅趕咧，其實就已經係掀起咗咧，即係近期嘅呢一個嘅事。 我覺得係近期呢、這個近因嚟嘅，即係近期主要個激發點。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係以色列報復即係回應呢個哈馬斯嘅火箭炮咧，係唔係咁啱嘅？咁反而可能係調翻轉頭講係哈馬斯報復。 係啊，響即係譬如話，包括拜登所講嘅説話嗰個嘅意義嗰樣嘢咧，我一間再講啦。但係我見你寫個文章裏邊咧，都點出一點咧，就話兩邊啊，即係包括以色列嘅政府啦，巴勒斯坦嗰方面嘅呢一個嘅單位咧，都係企圖騎劫今次呢一個衝突，即係話各有原因咧，都覺得。如果升級咧，對自己係可能喺個政治或者係一啲考慮上邊咧，係有一啲嘅因素喺度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係啊，呢個真係好悲哀嘅，因為咧變咗就係咧最受害咧都係老百姓咯嚇。咁點解咧？因為嗱，你睇翻內塔尼亞胡咧， 佢係有即係好多嗰啲貪腐案件前身、 以色列總理， 係、 嗯、 啊，以色列總理。咁咧佢又不停大選嘅嚇， 選完又係、組唔到政府， 係啊，組唔到政府啊。咁咧變咗咧就係內塔尼亞胡咧為咗轉移視線咧，即係話特別佢嗰個貪腐案啦嚇。咁、咧就用呢個民族主義啦、因為喺我哋要知道喺2018年咧，以色列都通過一個叫做猶太民族國家法啦，嚇、咁就徹底咧就要將呢個耶路撒冷猶太化。咁可以講話咧喺以色列咧都係有啲反對黨啦，當然嚇，亦都有啲左翼嘅組織啦，就係、唔支持呢啲咁嘅即係咁激進嘅猶太復國主義啦、但係咧。在以色列真係嘅，右翼真係當道嘅，即係嗰啲復國主義者真係當道嘅。 即係選極都選到佢啦。 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內塔尼亞胡咧就利用呢啲右翼嘅團體咧，即係話去討好啲右翼團體啦，就發動即係今次嘅即係逼遷啊、驅趕呢個行動啦，因為即係。這個以色列的基本法就是、根本以色列就是屬於猶太人的、巴勒斯坦那邊呢、這個阿巴斯都很老了、他亦都是、亦都是要改選啊！佢哋要改選，咁阿巴斯咧，亦都即係面對、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係啊，自治制主席，咁佢亦都面對就算在西岸都面對兩有啲強勁的對手啦，咁佢又自知自己未必穩操勝券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因為這件衝突事件咧，咁咧佢就即刻延遲呢個選舉嘅，嚇、咁所以變咗係買時間，咁 係咁射火箭炮， 係啊，唔係咁呢個火箭炮就唔係自治政府嗰度做啊，就係、哈馬斯嗰度嘅。咁我要知道咧，其實哈馬斯咧佢哋亦都透過咧喺呢個大選啊，係勝出嘅嚇。咁咧只不過西方唔承認嘅啫嚇。咁、所以變咗咧就係話自治政府同呢個哈馬斯咧有分裂嘅。咁、哈馬斯咧係因為加沙係佢哋嘅盤踞嘅地，係佢哋大地，即係個地盤啦。咁佢哋仍然咧係維持咧係統治呢個加沙嘅嚇。咁、所以變咗話今次咧。哈馬斯亦都係好想講俾呢個巴勒斯坦人聽咧，係只有佢哋係能夠咧係可以係維護到佢哋嘅利益咯嚇，咁、或者爭即係同呢個自治政府同阿巴斯係爭取呢個支持率。 點樣睇而家即係哈馬斯向以色列頻頻咁發射火箭炮，咁同埋以色列向加沙地區空襲嘅情況咧？因為其實睇翻咧，即係。現在加沙地區就有很多的傷亡，百多人死亡、大量人受傷，聯合國也說到說已經有最少10,000個巴勒斯坦人因為今次的衝突是喪失他們的家園要流離失所、也都見到就是以色列方面，如果是哈馬斯射啲火箭炮過來，其實以色列有一個所謂的鐵穹防禦系統、都可以射落咗就係大概90%嘅一啲火箭炮嘅攻擊噶。咁點樣睇呢個兩者之間嘅一個軍火嘅一個互相交鋒咧？咁而受害嘅係咪其實最大嘅都仍然係加沙嘅平民咧？ 嗱、如果我哋講話有啲話啊，即係恐怕升級到全面戰爭啊！即係如果你講到戰爭咧，係。好難咁樣去講嘅，因為兩邊嘅軍事力量咧係完全係唔對等。我哋睇到咧，火箭炮即係以色列海，即係可以佢哋嘅防禦系統係90%可以攔截嘅，反而咧加沙你睇到咧係毫無還擊之力嘅， 係死亡數字都反映。 係啊，你即係成你睇到即係空襲啊嘛，又無人機又成咁樣，咁咧就我會覺得就係話根本係。兩邊即係好，兩邊係嗰個軍事力量好唔對等啊，所以亦都咧好難講話喺呢場係一場戰爭。其實係真係咧，係一邊太強大，係咁揼另一邊嘅啫嚇。咁、所以變咗就加沙咧就永遠咧，因為呢個係哈馬斯嘅重地啦。即係一有咩衝突咧，首先咧呢個加沙咧就變成咧首當其衝嘅。咁我哋睇翻過去咁多場嘅危機啦，加沙咧就係、永遠咧都係受到以色列狂軍猛炸嘅。 我哋用即係人嘅角度去睇啦，如果兩個 身形都唔啱比例嘅人喺度打咧，咁一系就 大 嗰個就打到佢死為止啦，咁一係就有人喺出邊就即係撳住咗，或者佢自己收手啦。總之打人嗰個喺某個時機，咁呢個就即係打交嗰個情況啦。但係頭先都有提過咧，土地嗰一樣嘢，即係話喺特別係東耶路撒冷地區呢一個咧，係巴勒斯坦人咧就係佢自己原居嘅地方。咁但係咧，喺以色列即係立國之後咧，一路擴大咧。佢哋嘅殖民區咧，或者叫屯垦區嘅時候咧，其實都喺東耶路撒冷地區嗰度咧，就拆咗好多人嘅屋。你其實係親身去採訪過同埋去見過當地嘅一啲嘅情況，咁你會觀察到或者見得到或者媒體少講嘅一啲嘅嘢，係個狀況係點樣嘅咧？ 嗱，我覺得而家咧係巴勒斯坦人嗰個情況咧，係完全咧係受到咧係隔離啦，即係我睇到佢係一種種族隔離啦、文化清洗啦。啊，呢個真係係我咁多次去到每即係變咗就係我會覺得你就算幾時去到，你都會係睇到呢啲咁嘅狀況，日日都喺度上演緊嘅嚇。就話你會朝頭早你會聽到有啲警報聲啊，即係嗰啲軍警走去即係某一啲村莊啊、啲家庭啊、推土機啊嘅聲音啊， 即係夾硬嚟㗎，係咪？ 係夾硬嚟㗎啦嚇，即係話你冇呢個出示唔到呢個所謂土地嘅擁有權，咁呢個土地擁有權，即係你叫嗰啲巴勒斯坦人點樣，佢哋係揸住條鎖匙㗎啦嚇，咁啊點樣好似我哋有屋契啊嗰啲咁啊，文件咁樣，咁啊即㗎啦。但係就算嗰啲家庭咧唔喺屋企咧，啊仲啱添，冇人喺屋企咧，就即刻拆㗎。我係親自睇到嘅，就係咧啲細路仔翻學啊，男主人翻工啊，女主人去街市買餸咧，間屋冇人嘅時候咧，就即刻咧，哇，好快脆嘅，用推土機咧，成間屋咧就推倒，咁你就剩翻啲傢俬喺度啦。咁嗰啲女主人翻到屋企係想象唔到，即係譬如話，如果呢件事係發生在我哋身上，我哋只不過出去，一翻到嚟，成間屋冇咗嘅，咁啊真係好荒謬嘅一件事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呢一個咧可以講話咧，佢哋係想將巴勒斯坦人咧完全係驅趕出去呢個耶路撒冷嘅。咁而正正就係因為特朗普咧，就因為承認咗呢個耶路撒冷係以色列嘅首都啦，就令到以色列咧更加變本加厲。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地方嚟。 特朗普政府咧，除咗承认耶路撒冷系以色列首都之外咧，亦都系承认咗咧，系以色列喺约旦河西岸嘅殖民区或者屯垦区咧，叫做系不再系违反国际法啦。咁呢个都系美国咧对于中东政策嚟讲咧，即系当时嚟讲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改动啦。咁好啦，而家总统换咗做拜登啦。咁头先声大家都听到啦，咁佢已经系话同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啊，咁但系仍然咧就被视为咧都比较企以色列嗰邊啊，咁佢都講話今次咧，以色列都係有權咧去到作出示威。你點樣睇今次即係嗱，總統換咗人啦，即係拜登上台啦，佢嘅中東政策又會係點咧？會對呢個以巴局勢有咩影響？ 嗱，我覺得咧，民主黨同共和黨就呢個中東政策真係冇分別嘅，甚至到民主黨咧，可能比共和黨咧係更加親以色列嘅，可以講俾你聽。咁咧， 但佢都喺國內受到好多進步派嘅抨擊啦，即係話喺呢個問題上面，點解都唔去到即係撳住以色列啦？ 即係我睇到咧，就係咧啊，我有一個現象咧，我哋需要咧去留意嘅，就係咧過去咧福音即係基督教嘅福音派啊。嗱，過去咧佢哋即係譬如話猶太教同基督教咧係唔同啦嚇，咁因為猶太教。他哋仲唔承認耶穌係呢個嚟咗，即係已經係嚟過嘅嚇，咁啊，所以變咗即係舊日同新日之爭咁樣。咁咧本來咧係基督教福音派咧幾排斥猶太教，但係咧近啲廿年咧就開始咧係支持以色列嘅嚇。咁又因為咧佢哋想咧以色列快啲奪咗個聖殿山，好似聖經啟示錄咁講，奪咗聖殿山咧，就耶穌會再降臨啦咁樣，所以咧就變咗支持以色列，所以變咗喺美國嘅基督教福音派咧個力量咧真係好強大，所以變咗話除咗我哋時講話美國嘅猶太組織即係尤其嗰啲 游说组织啦，系好强嘅，就影响住呢个美国嘅中东政策。但系我觉得近呢廿年咧，加埋呢个基督教福音派，基督教福音派喺美国系主流嚟噶吓，咁变咗咧，即系两个咁强大嘅力量吓，咁所以咧系主完全咧係影響住咧左右住呢個美國中東政策。你任何邊一個政黨，任何邊一個總統上台咧，都係冇辦法係漠視呢兩股力量。 係啊，仲有唔夠一分鐘啊！其實我諗翻起拜登佢上咗任之後第一次講外交政策個內容裏邊，都已經講到美國嘅外交咧係要體現美國嘅一啲價值，包括民主啊、普及嘅權利啊、法治啊，每一個人嗰個活著嘅尊嚴啊，佢要喺外交政策睇睇。而家咁樣講咧，佢而家出嚟嘅睇講法咧，就係只係顧住咗以色列嗰方，咁啊完全冇理到。咁你覺得有冇出路咧？我哋得翻廿秒左右。 有冇出路？我會睇下，即係其他嘅國家咯嚇，其他國家即係佢哋嘅態度啦嚇，咁可唔可以形成一股輿論嘅壓力咯 ？OK， 好啊，今日唔該曬啊，資深傳媒人張翠容啊，同我哋講咗呢個以巴衝突嘅，休息一陣先，再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疫情失控，新增180宗本土确诊个案。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宣布，新北市同台北市今日起将疫情警戒提升至到第三级。到今个月28号。民眾外出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停止室內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聚會，淨係保留必須醫療或者公共服務。其餘營業場所同埋公共區域關閉，校園停止對外開放。行政院長蘇貞昌話：為咗保護民眾，必須做出更即時、更強嘅規範。預請民眾幫忙保護自己和家人。他說近日確診急升，源頭單一，變種病毒基因序列相同，為了保護高風險區域，指揮中心將會有新的防疫措施。他又說過去一年的經驗，累積豐富經驗，建立完整機制，對於民眾有信心，而醫療資源、衛生設備和物資都非常充足，口罩依家倉庫有8億片。消息話，本港新增大約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2宗輸入個案和1宗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下晝將會召開記者會交代。本港尋日錄得1宗輸入確診病例，累計11,818宗確診。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说，国家安全教育不单止要认识香港国安法条文内容，亦都要广泛涵盖立法的背景、意义以及与一国两制的关系，让学生认识国家安全不同领域，包括经济、网络、文化安全等，有整体国家安全观念。蔡若蓮在一個推動國家安全教育活動上致辭，提到教育局在落實國民及國安教育工作上，全力支持學校以多重進路推行教育，通過更新課程文件，說明不同科目的課程內容如何自然連繫、有機結合，展述國家安全的重要理念，提供教学示范和资源，进行多元化学习活动，结合课堂内外推展。他说教育局会持续提供教师培训，已经在新入职教师等的核心培训课程加入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装备教师正确认识香港宪制地位。 醫管局主席范鸿龄话：相信将来醫管局的管理层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其余大部分员工的工作以医疗决策为主，与管理无关，认为未必需要宣誓。范鸿龄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话：中央政策清楚指出，香港重要的法定机构负责人必须由爱国者出任，但是没有列明涵盖所有人员，与管理无关的未必需要宣誓，例如医管局的临时工估计不会包括在内，具体上仍然有待政府之后的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东隧出口去中环、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申请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现在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患有慢性疾病人士是否可以接种疫苗，就要考虑到疾病状况、接种的最佳时间和过敏史。 今个星期开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由医院管理局、卫生署、香港电台携手精灵一点疫苗专线，会请来专科医生讲解各类病人接种疫苗须知，认识疫苗是与非。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瑞文穿到成个李慧思咁，今日搞咩啊？ 西杰，要唔要一齐踩单车去大埔打卡啊？我上网凑到大埔滘呢个新景点，好似好有型咁啊！ 睇下呢度未起好噶、啊，不过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咗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介绍翻大埔滘潮汐站嘅设计概念。 咁啊，不如我同陈家俊带大家去西贡古道行啊，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嚟到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啦，吓谭永辉，我哋都讲讲。以巴衝突以外的其他的國際新聞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早都有些新聞，大家看到中國的天文一號火星探測器就在火星的平原那裡著陸，預計那架火星車祝融號之後都會在那個位置那裡做一些探測。當然今個星期其中一單比較關注的新聞就是個疫情，以及世衛就著這個19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那個的報告發表。 是啊，咁因为咧就系见到呢个疫情咧已经爆发超过一年啦吓，全球咧已经有超过1亿6千万嘅人咧系累计受到感染，超过330万人丧生啊。咁其实世卫咧有一个嘅独立专家委员会噶，咁今个礼拜咧就发表咗一个嘅工作报告。咁对于世卫同埋全球各国咧，都有幾尖鋭的批評，就話全球都未有認真對待呢個疫情大流行的威脅啊，期間出現過無數的失誤同埋延誤，導致疫情失控啊。 呢份嘅報告咧，係由大流行病預備和反應國際專家小組所撰寫嘅。咁就認為咧，前年咧12月嘅時候，中國出現咗來歷不明嘅肺炎個案開始咧，世衛已經係接獲到一啲嘅通報。咁早應該咧喺2020年1月22日嗰次嘅世衛緊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咧，應該就宣布中國境內嘅爆發係緊急情況啦。但係咧，就去到1月30日咧，先至將呢個新冠病毒咧列為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報告又話咧，世衛喺公布咗國際關注公共衛生事件之後嘅一個月咧，各國都未有採取措施咧去到阻止呢個病毒散播啊。咁而世衛都受到規例所限啦，將呢個旅遊限制咧就列為最終手段，所以令到咧歐洲同埋美國嘅地區係浪費咗整整兩個月，直到當地嘅醫院咧都出現大量嘅病人之後咧，先至採取行動。 咁如果大家倒翻帶咧，年零之前咧，好多可能香港嘅朋友都已經提出嘅呢啲即係應對上邊嘅疑問啊，點解冇做呢啲？點解冇做呢啲咧？咁有部分咧，而家咧已經寫咗落去呢個嘅報告啦。咁呢個報告咧都同時認為咧，各國嘅醫療系統原本應該為病人增加而有所準備嘅，但係全球大部分地方咧就到出咗問題之後，先至爭相去搶救嗰啲保護裝備啊、物資、藥物等等。 咁今次嘅報告有咩建議呢？就建議成立一個全球威脅委員會啊，就賦予權力咧，就向抗疫不力嘅國家要問責。咁另外咧，都應該去建立一個疾病監察系統。咁喺不受涉事國家影響嘅情況之下咧，公布相關嘅資訊。咁今次呢個專家報告咧，係一個獨立嘅專家報告啦。咁都為世衛嘅管治啊，同埋今次應對危機嘅方法咧，都帶嚟好大嘅壓力啊。咁今次咧，亦都建議改革世衛總幹事嘅任期制度啊，認為應該由而家嘅5年任期同埋可以連任一次，改為唔可以連任，只係做一屆7年嘅啫，就確保呢個總幹事咧就唔會受到會員國嘅政治所影響。 現任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咧就感謝委員會嘅貢獻啦，同埋期待咧同成員國咧討論報告嘅內容，希望咧建立一個更加強大嘅世衛啦，一個更加健康、公平、和平、安全嘅未來嘅。 就睇睇咧呢份報告會為世衛嘅管治啦，同埋未來嘅方向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啦。转睇睇角度咧，就睇睇呢个嘅早前英国咧就举行咗佢哋嘅地方选举。 I therefore declare Sadiq Imran Khan elected as the mayor of London。 英国地方选举，工党嘅简世德成功连任伦敦市长。 Our country and even our city remain deeply divided。 佢喺发表胜选感言嘅时候话，市内同英国社会仍然存在撕裂。他承諾會在疫情肆虐的黑暗日子後，盡力為倫敦市民締造更光明的未來。 And as we endeavour to rebuild from this pandemic, we simply must use this moment of national recovery to heal those damaging divisions. 蘇格蘭民族黨維持成為當地議會最大黨。党魁施雅晴话：，佢哋同苏格兰六党都承诺今届任期会再推动独立公投。 It is a commitment made to the people by a clear majority of the MSPs who have been elected to our national parliament. It is the will of the country. 咁啊，聽到聲大啦！咁今次嘅選舉咧，其實都幾大規模噶，因為英格蘭成143個地方議會啦，同埋咧蘇格蘭議會咧，亦都係選出咗多名嘅議員噶。咁好多城市咧，亦都要選首長。咁頭先聽到啦，大家關注嘅焦點落咗喺倫敦市長選舉嗰度啦。咁工黨簡世德就順利連任。咁另外咧，就係有蘇格蘭咧都有一個選舉咧，咁大家關注會唔會同呢個獨立公投有關係啦？另外咧，英格蘭城市啊，哈特。爾普咧，亦都有一個國會議席需要補選嘅噃。 咁啊，簡細德係屬於工黨啦，但工黨咧個重鎮咧就哈特普爾堡咧嗰個嘅補選席位咧就俾呢個保守黨咧就取得，咁啊，亦都有啲留意到啦，工黨喺今次選舉當中咧就失咗唔單止頭先嗰個，仲有一啲其他嘅票倉啊，咁啊，例如呢個 Sheffield 中部嘅城市啦，咁就有啲人就覺得係反映咗咧在野工黨黨魁司紀賢咧不能夠扭轉得到咧民眾對於前任嘅工黨黨魁霍爾賓嘅負面印象啊，咁啊睇睇啦，啊呢一个嘅工党未来嘅发展会系受啲咩嘅因素咧，就再影响啦。 咁工党以前嘅一啲票仓咧，可以话系喺呢啲北部嘅工业城镇啦。咁但系经过今次嘅地方选举之后咧，可能即系见到工党嘅阵地咧，由以往呢啲嘅即系中部、北部嘅一啲工业城镇，得翻咧大城市啦，吓，例如伦敦同埋曼彻斯特咁样。咁啊，以前咧就系工党咧就系吸引工人啦，而家咧都只能够咧喺大城市嗰度吸引一啲嘅大学毕业生啦，同埋年轻选民啦。咁啊，睇睇咧即系简世德咧点样去领导呢个伦敦市啦，尤其是而家即系疫情啦，同埋呢个嘅一啲脱欧带嚟嘅一啲嘅分裂嘅危机。头先佢个声大家都有听到，究竟简世德点样去带领伦敦咧？咁就大家要关注住啦，吓。 咁啊，保守党即系今次个地方选举表现都系算系好嘅话咧，咁好多嘅分析都归因于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约翰逊领导嘅喺呢个抗疫嘅方面咧，就近期个成绩都系可能系OK 嘅。咁啊，有呢一个接种疫苗嘅方面咧，亦都系有表现。咁啊，大家都会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其中嘅保守党选情比较好嘅因素啦。另外一个咧，大家相当留意咧，就是苏格兰嗰方面啊，苏格兰民族党咧喺议会选举之中攞64席。喺比上屆嚟講係多一席啦，咁但係雖然爭一席咧，先至可以組到呢、這、一個先至可以成立多數黨政府。不過咧，就加埋蘇格蘭6黨嘅8席咧，咁啊即係都係接近路線啦，咁都係攞到過半數。咁啊6黨咧都係支持咧，即係蘇格蘭嘅獨立嘅。咁啊2黨嘅選舉成績咧，都被認為咧有助推動咧第二次唔知會唔會出現啦嚇嘅蘇格蘭獨立公投。 咁呢個蘇格蘭民族黨嘅黨魁施雅晴咧，咁頭先聲帶都聽到啦，就話對於今次嘅選舉結果咧，係感到興奮啊！就話當地選民咧透過選票再次表達對於進行呢個獨立公投嘅一個願望噶。咁其實選前咧已經講過啦，如果約翰遜政府咧係阻止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嘅話咧，咁施雅晴咧將會循住憲法入手去到提出呢個訴訟啊。咁如果英國政府再次阻止呢個蘇格蘭民眾公投咧，就將會不尊重蘇格蘭人民嘅民主啦。咁勢必咧就係會再次牽動咧蘇格蘭人民嘅啲情緒嚇。 咁啊，約翰遜點講咧？英國首相咁喺佢即係其實選舉之前咧已經係批評過施雅晴咧喺疫情都。尚未結束嘅時候提出獨立公投嘅訴求咧，就話佢咁樣係不負責任同埋魯莽咧。 跟住落嚟嘅環節咧，係人民足印啦。咁我哋都係講一講關於英國嘅議題啊。咁其實早前都講過啦。咁英國係提出咗一個新修訂嘅警權法，咁都引嚟咧好多嘅爭議啊。咁啊連續好幾個禮拜咧，都出現咗一啲大型嘅示威咧，係反對呢個警權法修訂。咁究竟爭議喺邊度咧？身在英國嘅朋友丁宏亮同我哋會講下。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究竟社会应该怎样在维持社会秩序同埋保障游行集会自由中取得平衡呢？近日英国社会就正正因为政府所提出的新警权法对此进行热烈的讨论。政府提出警权法的导火线呢，就源于在2018年起一连串关注气候变化的环保分子所提出的反抗灭绝行动。在持续几个月的示威入面，示威者曾经连续几日占据伦敦市中心很多条主要的道路，部分示威者更加闯入地铁范围捣乱，扰乱列车的服务，令到伦敦的交通几乎瘫痪。为了阻吓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守党政府决定修改现行的法例，而加强警方的执法权力和增加示威者破坏公众秩序的刑罚。不过警权法的草案在3月提交国会之后，部分的舆论就认为政府所提出的现草案过分扩大执法机关和警方控制集会以及民众一般正常表达言论的自由， 例如在现在的法例下面，英国警方需要证明示威活动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安宁和财物损失，才可以限制集会自由。但是在新警权法通过之后，即使一个人在公众地方展示宣传或者喊口号，警方只要相信集会将会构成公众的不安，就可以限制和阻止示威，甚至可以将它定性为非法集会。而另一方面，警权法亦大大提高集会举办方维持秩序的责任。而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在过去一年肺炎疫情的期间，为了执行政府的封城令，也都曾经做出种种疑似越权的行为，例如曾经用无人机录低郊游人士的行山片段，然后再在社交媒体分享这些罪证等等。这些行为已经开始令英国民众关注英国警权的问题。三月发生了怀疑伦敦警察奸杀少女案之后，警方也都曾经被指使用过分的武力去驱导事后的悼念集会，令到反对警权法的舆论进一步升温。伦敦在过去几个周末已经出现了要求政府撤回新警权法的集会，而在野工党也都表明将会在国会表决警权法的时候投下反对票。但是即使面对日益汹涌的民情，执政保守党仍然坚持政府有责任为了保障民众安全尽快通过警权法，而由于保守党在国会入面占大多数的议席，警权法的通过恐怕已经成为定局。 英國的警權法當然都跟一些示威的或者公民表達意見的行為都有一些關聯。不過最近看回一些新聞，其實之前英國都有一些很大規模的，譬如說阻擋這個服務，甚至乎一些能源公司那裡即是搞搞震，這樣的一些叫做反抗滅絕，即是跟氣候議題爭取有關的一些相關訴求的一些的違法行為，去到法庭那裡做即是判決是怎樣呢？早兩個星期看到都有再有一啲咧，即系无罪释放，咁即系都系考虑一啲唔同因素。咁当然啦，呢个系英国嘅情况。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墨西哥， 靓仔旅游节目主持 Chris Lang 梁彦忠会同我哋发掘墨西哥嘅另外一面， 再投入墨西哥嘅潜水世界。 阿 Chris 会分享去到潜水民宿打工嘅难忘事， 当然仲分享去到科苏梅尔岛美妙水底世界嘅奇遇啦。 佢仲会分享去到普埃布拉一日游嘅所见所闻。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慧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大城小事的蔡基伟 Kevin， 我会同大家分享我在伊拉克工作的所见所闻，记得留意啦。 Salam。 伊拉克的河鱼啊，或者烧烤串咁样，你在斋戒月的时候就见到它就会变得相当之简单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身在马来西亚的家姐怎样支持在香港坐紧监的细佬呢？ 佢未判嘅时候唔止一星期一信噶，试过一次真系一星期连续三日都系咁写信，即系不断咁样。我冇问佢嘅事发经过，即系过去佢点样发生件事，我冇问，我只系不断咁样嚟到鼓励佢啦，嚟到带啲信息俾佢知道，即系因为我好惊佢会睇唔开啊。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继续有陆宇光和谭永辉在《十万八千里》这个节目度啊。谭永辉啊，有没有想过一些基建设施如果受到黑客攻击，停止服务会怎算呢？ 不知点喎， 系啦，真系好大件事啊！ 即系啊，企晒喺度咯。 吓，咁见到咧，美国今个礼拜咧就有一件都几影响深远嘅事件啦。 系， 就一条最大嘅燃油输管道啊，咁就叫做 Colonial Pipeline， 中文可以译做殖民管道啦。咁就全长咧就大约8900公里噶，咁由墨西哥湾去到咧美国东北噶。咁但系上个礼拜五开始咧就被黑客攻击，以致瘫痪啊，控制系统咧被迫全面去暂停，咁啊中断咗咧美国东岸45%嘅燃油补给噶。 你讲嘅呢个事件咧，咁啊有美国传媒报道啦，公司就俾咗500万美金嘅赎金咧嚟到换取黑客提供解锁。 服務咧先至能夠咧喺停咗六日之後咧，到過咗去嘅星期三嘅下晝咧係恢復。咁但係都仲要多啲嘅時間咧，多幾日時間咧先恢復翻正常嘅工友啊！美國聯邦調查局咧喺五月十號星期一嘅時候咧就確認咧，嚟自東歐嘅黑客集團 DarkSide 係發動今次嘅攻擊同埋癱瘓咗輸入系統。 咁呢件事件一發生之後咧，咁大家係即刻出現咗個遊荒啦，好多民眾咧就係去到咧，係譬如係一啲油站嗰度咧就搶油啊。咁譬如見到弗吉尼亞州啊、佛羅里達州都出現呢啲搶加油嘅現象啦。咁啊，好多車咧都要排超過一個鐘咧先入到油啊。咁而油價咧亦都係急升啊。咁啊，汽油嘅需求係急升20%。咁啊，弗吉尼亞州咧有7%嘅油站咧係暫停汽油供應，油價亦都暴漲啦。无源汽油咧系升至$3咧一加仑噶。 咁呢个突如而来嘅危机咧或者问题咧，咁就喺美国总统拜登知道之后咧，佢就颁布紧急状态令，就允许咧公司安排车辆透过公路嚟到运送燃料，亦都系签署咗个行政命令咧，要求加强联邦政府维护网络安全嘅能力，同埋鼓励咧民间企业咧改善咧数码安全标准。美国政府亦都表明将会展开一系列的行动，令到联邦机构有更完善的维护网络安全工具。 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就是今次的黑客是不是只是为了钱呢，还是还有一些背后的外国势力所操控呢？今天专家就说这个网络攻击就可能是剑指这个的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那里来的呢？俄罗斯其实大使馆就是事后否认了这次的网络攻击和莫斯科政府有关，拜登都说不认为今次是俄罗斯政府牵涉其中，但是有理由相信这个黑客是来自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因为就是当地的政府人员是侦测到这个俄罗斯是一个攻击的源头。 作出垃圾的公司 DarkSide 事后发了声明，就说今次组织攻击是无关政治的，纯粹是为了赚钱的。 好啦，我哋讲亦都讲讲另一个话题啦，就係、是、好似今个礼拜呢好多嘅加密货币呀吓，咁都出现咗疯狂过山车起起跌跌，发生咩事呢？ 咁有几个名词嘅，第一就係马斯克啦 ,Elon Musk, 咁就係呢个电动汽车Tesla 嘅 CEO 啦，咁另外就係呢个加密货币，其实一种即係用区块链技术呢去中央化呢嘅一种数码货币虚拟币啦。另外就有呢个狗狗币，咁佢就係一个用呢一个表情符号呢作为呢一个嘅数码代币啦。 就是狗仔㗎真係。 係啊，咁佢其实佢出现呢係因为有比特币啦，比特币就係即係可能係最早认受到嘅加密货币啦。有比特币之后呢，啲人就爱嚟讽刺比特币整嘅呢个狗狗币，成日爱嚟笑佢嘅，喺嗰啲论坛啦 ,Reddit 嗰啲论坛嗰度呢就打赏嘅啫。 咁但系都认真炒嗰啲人，因为今年内咧升咗130倍咁多啊，咁而家价值咧系排行第四高噶，咁而今年一月咧就开始出现呢个炒风啦，跟住系啲散户所带动啦，咁仲有交易者同埋投资者就透过零售市场啦，譬如系 Robinhood 嗰个应用程式吓，咁啊涌入大量嘅资金嘅。 咁啊，关系马斯克咩事咧？因为二月嘅时候咧，马斯克就讲过一啲说话咧，就话都支持呢个狗狗币Dogecoin 嘅，咁就仲喺二月中嗰陣時咧，就 Tesla 佢嘅公司咧就買入咗咧15億嘅 Bitcoin， 咁都係加密貨幣啦。3月嗰陣時咧又話咧，即係會接受咧啲人用 Bitcoin 咧嚟到去買 Tesla 啊。咁但係咧上個週末咧，佢又出現呢一個喺呢一個搞笑節目嗰度咧，又講咗啲説話咧，就話呢個狗狗幣咧係騙局嚟嘅啫。咁跟住咧就啲人就即係擔心啦。咁呢個幣咧就大跌咗30%嘅曾經。亦都係講翻，即係話又收回翻咧，話俾呢一個用比特幣嚟到買 Tesla 等等，咁啊，即係前後講啲相反嘅説話咧，就波令到呢啲咁嘅幣值咧就波動好大。 哇！咁究竟馬斯克想點㗎？即係本來就好似好支持呢啲嘅加密貨幣，咁後來又係有啲180度大轉彎，咁究竟即係馬斯克嗰、那個？ 而且未完喎。 系咯，咁 最新嗰讲又话其实咧都同嗰啲即系狗狗币嗰啲发展人啦，或者叫发展公司咧，即系希望改善嗰个交易效率嘅，咁跟住又弹翻上去个狗狗币。不过有啲人又分析话，其实根本就冇嗰啲所谓嘅发展公司喺度，所以都未必大家要咁认真。 系啊，咁呢啲波动咧都要大家都要小心啦。即系如果真系要投资呢啲加密货币咧，都真系有好多嘅风险喺度噶。咁好啦，我哋都嚟到节目嘅尾声咧，都听翻只歌啦吓。咁啊，刚刚过去呢个礼拜咧，有 Brit Awards 啊，全英音乐奖，听听其中一位得奖人嘅歌曲。 timeless song. I wanna change the game, like modern architecture. John Lautner coming your way. I know you like this beat, 'cause Jeff been doing the damn thing. You wanna turn it up loud, future nostalgia, isn't it? Showing my face, you want what now looks like. Let me give you a taste. 呢位咧係 Dua Lipa， 咁就係佢呢首歌咧就叫做 Future Nostalgia。咁 Dua Lipa 咧喺今次嘅全英音樂獎嗰度咧係攞到最佳嘅獨唱女歌手啦，同埋最佳嘅專輯嘅嚇。咁佢都好特別啦，咁係有即係佢喺英國出世嘅嚇，咁但係就有呢個嘅科索沃同埋咧阿爾巴尼亞嘅血統啊。咁今次咧嘅全英音樂獎嘅頒獎禮上面咧，佢都利用佢嘅得獎感言裏面咧，就係要求咧係為啲護士啦，同埋啲衛生嘅工作人員咧，係有一個嘅人工加，咁啊報答佢哋咧，即係呢個抗疫嘅努力嚇。 成日睇到佢嗰啲音樂錄像帶咧，都好繽紛嘅顏色咧，包括嗰啲佈景啊，佢啲衣著，佢自己嗰啲頭髮咧，都係齋係睇咧都令人耳目一新，同埋幾開心嘅。 咁你全英音樂獎咧，已經係即係疫情以嚟啊，即係好耐都冇大頒咗，即係做過一個有即係有得睇嘅一個即係現場嘅一個音樂表演啦。咁啊，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 好， 拜拜， 平安啦。